那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稍微来讨论一下我们 现实社会， 哎，可以讨论现实社会里面的恶棍。 现实社会的恶棍， 现实社会的恶棍，我们又从大 家要比朱学恒还坏、哦， 从恐怖分子来讲好了、 嗯、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 ISIS， 哎，讲到现实世界就很多有趣的地方可以讨论， 是是是， 对啊，就例如说人家说 ISIS 是美国扶植的 哦、啊、那个 中东恐怖组织其实都是有受过训练的，这些训练都是从美军过来的。 这故事就跟那个黑袍纠察队 啊， 他在讲的很像， 对，很像，对 The Boys， 大家可能没看过、嗯、他在讲是英雄的黑暗面， 是 哦，黑袍纠察队那个主角 啊， 那个超人 叫、国土人， 国土人啊，干他超坏， 他超坏、 哦，他超， 国土人 他很 适合， 他已经是超级英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国土人， 国土人，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黑袍纠察队，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邪恶的存在， 对，他自己培育坏超级坏蛋，自己把超级坏蛋打死， 没错， 做坏人还杀坏人， 没错， 造业，真的造业， 把人家头抓着用雷射眼融掉， 哇， 什么英雄会这么做？ 好，我们回到恐怖组织上面， 回到恐怖组织， 盖拉组织的领袖，大家最有名的宾拉登，假设啦，假设真的宾拉登是被美国自己扶植出来的， 嗯。 那我觉得扶持他的人才是应该要进榜单的人， 没错，但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 宾拉登就像朱雪恒一样被人家利用， 嘿， 被政治家利用， 是 海山啊， 海山也是， 海山，海山也是恐怖组织的， 嘿嘿嘿，對對對，也是领袖啊，但这两个人也都已经被美国击毙了， 嗯， 对啊， 他们的坏只仅限于在中东，对不 对？ 对 对对， 他们的坏并没有，欸，他们是很针对美国的， 对对对，他们的敌人是美国， 对啊，这就很像是我跟我的小时候霸凌我人的那个关系， 嗯， 这有点太单一了， 是是是 啊，以我们在台湾来说，我们看到那些东西啊，当然是你战争嘛，乱杀人这样很不好， 嘿啊， 但是 我也没办法打从心底恨宾拉登， 没错， 我只能这样讲，我没有办法打从心底恨他，因为离我太遥远， 真的， 中东有多少人认为宾拉登是英雄， 哎呀，对啊， 是不是？ 对啊， 是不是蛮多 人，其实你要这样子理解，对啊，也是、 啊、那些人类也算在我们的我们假设的范围， 没错， 对吧？ 哎呀， 要有个组织，每一个人人见人见人恨， 没错， 嗯， 对啊，恐怖组织在中东其实是领袖啊，是， 对啊，他们在中东的某些宗教团体里面是好人， 对啊，他们是圣战士啊，对啊， 哇，那不行啊， 哎呀， 他不够坏，这样就不够坏， 这样就不够坏了， 就很像。反基督的人认为耶稣是坏蛋，那我们也不能因为这样就把耶稣纳入我们的名单。 没错，没错。 对，耶和华好像有机会，耶和华坏 吗？哦，要讲上帝是不是？ 对啊， 一个绝对的上帝。 我觉得其实把自己称为一个绝对的上帝的人是非常坏的。 哎， 而且他不准别人相信 其他的东西，对啊， 这非常坏的， 这蛮坏。 那像他这个东西就跟。伊斯兰教那个神叫什么名字？ 阿拉， 阿拉， 哦，不可以乱说他的名字。 真主， 对， 不能有他的画像，不能有他的形象。我记得骚帕还嘲讽，他都打了 一个马赛克， 弄了一个被马掉的。 对对对， 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 对对，他名字应该是可以讲啊，大家应该都在讲。 是是是， 伊斯兰教的教义也是没不能去信其他神， 对他们都是一神论宗教，对啊。 这样子，如果真的要加入名单，那所有一神论的。 宗教都要被 对对对，所有一神论真神都要加入了，那就只剩佛祖，佛祖没有被他们害到而已。 没错， 这样子太麻烦。 没错， 而且宗教有人信啊，我觉得就跟宾拉登有人喜欢一样。 是是是， 不够坏， 不够坏。 那结束了我们说的恐怖主义， 嘿， 我觉得恐怖主义可以延伸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暴君， 嘿，暴君，独裁者， 秦始皇坏不坏？ 秦始皇坏不坏？焚书坑儒。 对啊，然后杀了一堆有的没的。 欸，然后奴役大家盖长城。 欸，但是中国人其实有些人是很赞同秦始皇，因为他统一了不少东西。 欸，是是是， 事情变方便， 啊， 变简单了。 对啊， 中国人最喜欢的嘛，简单化。 简单化。 那像秦始皇是不是还好？要是每个杀人的人都很坏，那我第一个我不就先把正节写上去？陈进兴， 对啊， 这个台湾十大恶人， 没错。 因为我觉得杀人这件事情，如果单用杀人去定义一个坏，那可能就不够核心。 对啊，不够核心啊。 我想象啦，我讲这些话可能很母汤啊，但我先帮大家打个预防针，这只是一个想象。 哎，这是一个想象 啦。郑捷那天在捷运上杀了不少人嘛，嗯哼，万一其中一个，那个人，他被杀了，被郑捷杀了，但他其实做了一些坏事啊哈，那被那个人伤害的人是不是会觉得郑捷救了他一命？哦，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有这个可能性啊， 就像我们刚才讨论宾拉登那 样。对啊， 只是这个离大台湾社会比较接近。 对对 对, 對， 不好笑了， 不好笑了， 是不是？ 對啊、 我讲这句话不好笑了。 对啊， 很不可以，不可以这样讲、不可以这样污蔑死者。 是是是，是不是？對對 對，那为什么你们这些人在欺负小灯泡的妈妈？ 对啊， 不要脸。哦，所以杀人不是那么的绝对。 是啊， 只能说这是一个。因为法律，所以他才绝对起来。 他是一个行为上的恶。对啊。 假如今天有人听到这些话要来杀我，那我，那我只能跟你杀回去了嘛。 对啊，对啊，对啊。 既然杀人这样子不算那么坏的话，那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要就不算了。 对啊， 对不对？他不够利用别人，郑捷也没有利用谁啊。 嘿啊嘿啊。 他就自己弄。 对啊， 自己弄。我刚刚讨论谁？讨论到郑捷？ 我们讨论到暴君。 暴君，秦始皇。 对，秦始皇这样子。 那中国史上，谁最坏 啊？是不是商纣啊？ 商纣，纣王，纣王。可是他，我觉得他很久远了，我很难判断， 难判断，对不对？只知道他饮酒作乐度日。 这样，我现在跟大家说，冥王哈帝是很坏，冥王哈帝是真的很坏，大家不要相信他，根本没人在相信他， 对对对， 没人在乎。 哦，真的真的。我印象深刻，中国历史上也是有一个叫晋惠帝的啊，农民去找他，跟他讲说啊，因为饥荒啊，农民又没饭吃啊，啊，回农民说啊，没饭吃，为什么不吃肉啊？这是不是一种非常非常坏？ 就跟你们为什么一堆人在踢足球，我一人发一颗的那个不知道哪个国王，欧美的，我觉得是欧美国家的， 一人发一颗， 不食人间烟火， 对对对对对， 这只能说他蠢啊。因为我觉得像找秦始皇加入报恩者联盟，就跟有没有找王加入复仇者联盟一样，大家会很困惑。 对，他很困惑，因为这不是一个联盟啊，所有人都要臣服于我。 我讲的是那个奇异博士的小跟班王 王， 那找这些人加入，你没有人在乎，没有什么人在乎， 没什么人在乎。 好，那我觉得我们找近代一点。 好。 我们在讲的毛主席， 毛泽东 讲这段话，我们这节目在中国是不能播的。 那没关系啦，没想在那边播的意思。 毛主席坏不坏？焚书，不是焚书，可能文化大革命啊， 害饿死千万人， 不止饿死千万人，倒退了很多啊。 对啊，整个文化都消失了， 素养，人民的文化素养， 人民的素养，对啊， 降低。但这当然这由不得我来说啊，我相信很多中国人还是觉得自己非常有素养。 没错没错。 对，那这样的一个行为够不够坏啊？ 我觉得这算不算是一种操弄？ 这算是他某程度上 啊，对啊， 某程度上啊。 就像我们讲，其实好像在历史上中国人都习惯把事情简单化，那这是一种简单化吗？这简单化简单的合理吗？ 我觉得讲到这个。文化大革命啊，我就可以来南京大屠杀是谁的错啊？哈， 哦，这个也是众说纷纭的事件、 啊。孙中山的错吗？ 哎呀、啊， 是不是有人说是孙中山的错？ 蒋介石， 蒋介石、啊、 是蒋介石的错。对对对对，就是蒋介石让民兵去打仗，所以才死掉了那么多人。有一个说法我听过，有一个说法是这样。 那这个坏度跟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有的比啊？哈。都是因为一些愚蠢的决定， 是是是， 造成 多数人的死去， 无辜的民众，就这样承担他们做决定的人的 后果， 後果 对， 那、这很坏、 啊，对啊，这很坏啊。 那我觉得啦，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毛泽东跟孙中山组成一个二人组，加入我们的这个名单里？ 可以可以可以。 要叫他什么？华人， 华人领袖， 华人领袖，华人。队长， 中国队长， 漫威里面有没有那么双人组？ 斗篷与匕首。 那种中华像蒋介石是不是蒋介石啊？刚刚讲的不是孙中山啦，蒋介石。蒋介石与毛泽东组成一个二人组 要叫什么？应该是漫威的斗篷与匕首，那这应该是 光头与秃头， 镰刀与锤子， 镰刀与锤子就是共产党啊，就是蒋介石不是嘛？对，蒋介石是纳粹。 哎呀，他是法西斯嘛。 这个真的要被禁播了 哦！这集真的太辣， 太辣！ 这集真的太辣， 太辣！我们用可爱一点的称呼啦，让稍微听起来讨喜一点。 好好好， 小光头与小秃头。 好，小光头与小秃头，这样是我们的一个二人组， 小光秃组合。 好，小光秃组合，就像中国的农田一样。 小光。伤心小光秃组合，我觉得这组合很强哎、欸， 很强啊，对啊。 如果他们两个真的合作，可以搞死一堆人啊。 对啊，中国会哦兴盛哎、欸，嗯，对啊。 讲到纳粹，那希特勒到底坏不坏啊？ 在整个大社会认知底下是非常坏的。 他应该是我们说坏人就会马上联想到的一个 对对对 一个人嘛，对、 啊、 不对？ 他的小胡子 列宁是不是都没有他坏？ 哦，列宁都没有他坏，大家还对列宁比较没那么在乎 啊。希特勒非常坏、嗯，大家都认为他很坏。 对啊，对啊。对啊啊 但我前阵子看了那个《吐槽男孩》啊、嗯，我意识到一件事情，希特勒很像小朋友。嘿嘿嘿，有他写了一本书叫《我的奋斗》，这是很像作文，你知道作文主题。 对对对， 对不对？ 很像小孩子写的东西，《我的奋斗》啊，《我的梦想》 他坏不坏？我觉得可以，他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坏事？他杀了一堆犹太人， 是 他挑起二次战争， 对对对， 是这样吗？ 可以这样讲。 那他 侵略 许多国家，侵略了很多人。那这样拿破仑不是也很坏吗？ 啊，你说这样子， 波斯大帝不是也很坏吗？ 对啊，你这样子， 这个杀人数比起来， 哥伦布也很坏啊。对啊。 哦，那那个谁，那个蒙古王，蒙古王是什么名字？ 那个。 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啊， 哇，成吉思汗超级坏， 超级坏， 他杀到就是氧气含量增加、欸，哎，呼吸人变少太多了。 对对对， 如果真的要比杀人数的话，我们不论杀的人是谁，我觉得希特勒的坏是因为美国帝国主义去把他塑造成一个坏蛋， 对，强化塑造的，对啊， 对，历史上大杀人的那么多，怎么没人现在在讨厌成吉思汗？ 对啊， 大家都讨厌希特勒嘛， 没错， 还把。各种大作文章，美国的各个电影的敌人都是纳粹。 对、嗯、啊，直到现在还在禁止纳粹的符号啊与象征。 对、 啊，对， 但纳粹里面到底有没有好人，这我们不好说。 对、啊，我们不好说，我们不好谈论、这个。 我相信他们都有家人。嘿，对，那他们有没有像妮娜爸爸一样？我敢说没有。 对， 没有人做得到他那种地步。 敢这样子做， 没有人做得到他的地步。希特勒应该也很爱他的家人吧？ 对啊，嗯，希特勒还有情妇，到最后是跟情妇一起死的嘛，对不 对？ 对， 他吞子弹嘛，自杀。这样讲好了，其实我认为啦，选择自杀的人可能都不够坏了啊，会不会是这样子？嗯哼，不好说， 不好说，不好说。 希特勒可能不够坏，真的可能不够坏。嗯，那他杀的人坏不坏？犹太人坏不坏？ 哦，我们要讲世界上第一间跨国的银行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 是 我们今天喝的饮料可口可乐至今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拥有的，嗯，麦当劳这个跨国最大型的连锁企业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拥有的。 那以防大家不知道，罗斯柴尔德家族是犹太人， 是犹太人，对， 他们都是白的。 他们是在二战之前，就是二战因为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在希特勒做这件事情之前，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的经济地位是所有家族里面最高的那一个，嗯，他们是欧洲最有钱的人，所以他们才有办法开银行啊，借钱给国家，嗯，对，他们不是说借钱给你，我不是借钱给朋友的程度，他们是可以借钱给国家的程度， 是 那个财富是贫穷缩限了我们想象的程度啊、哦，对， 我根本无法想象他们怎么搞这件事情， 对对对，只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至今没有在就是成为那种你知道。顶尖是因为二次大战，然后还有美国的兴盛，对啊，国家之间还是大于个人财团，对、嗯，至少社会没有放大检视个人财团的经济实力，对啊。 那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不是光明会的成员？哦，因为我们在讲犹太人，就想到共济会嘛。 是啊，是啊。 共济会很多人说是光明会的烟雾弹， 对对对， 但光明会真的存在与否，我们 没办法说，要是我们知道，我们也没办法在这边录咖啡茶神经病， 没错， 变成录咖啡茶死人头。 对， 那我们先假设嘛，假设我们今天都要弄个坏组织，那光明会毕竟要掺一脚啦， 一定要的啊， 我们策划了所有东西嘛，是不是包含武汉肺炎 啊？像对那个昂克萨鲁逊计划， 哎， 最近才看到有人把这个阴谋论翻出来，这样子说他们什么，就是目标是要消灭黄种人呐、 啊？是是是是是是， 昂克萨鲁逊计划， 犹太人自己被人家杀的惨惨的，现在要来消灭其他群组，啊，这不是很不母汤吗？ 对啊， 这国土人的思想吧？ 嗯。当然这都是阴谋论啦， 是是是， 不过我们都讨论动画了，阴谋论有什么不能讨论？ 罗斯柴的家族 还有做什么坏事？他们除了控制了钱，哎，控制钱到底坏不坏？ 哦，控制钱，嗯，你想想看，非洲的饥荒，嗯，哎，我们整个世界的食物产量一直以来都是有剩余的，哦，对啊，但是饥荒仍旧存在。哦，这些事情其实都是资源的被控制啊，不平均嘛， 财富分配不平均。 哎呀，财富分配的不平均啊， 他们到底掌控多少程度很不好说啊。但 哎呀， 就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可以去想象的，其实我们想象不到。 没错，大家不是都很爱看 YouTube 嘛，大家都在看老高嘛，老高也有讲过很多有罗斯柴尔德的坏话。 哇，用老高背书，我觉得大家一定相信， 大家一定相信 啊，罗斯柴尔德，嗯，汤啊， 嗯，汤啊。 那他们那个家族里面有没有一个代表是我们可以把他抓出来加入我们的？ 哦，倒是没有。这就是家族企业的一个要怎么讲， 哦，所以他们一直是一个一整体的形象， 对，他们是一个家族，一直以来都是一整个家族，所以你要找的是那个可能当时开设银行的那个老罗斯柴尔德，对，是他先让他的儿子一个去奥地利啊，一个另外一个去好像德国还要去哪里，然后两边开银行这样子，然后收集两边的资源，就是资讯啊这些东西，然后做统整，所以他是第一个可以快速的去调度的国际银行，对，所以他才能达到一个基础的稳定的实力，对啊， 可以控制不少财富， 嘿嘿，可以控制不少 财富，所以先开始玩这个游戏， 没错没错， 发明这个游戏的人，可不可以 发明银行的人，对啊， 那我觉得罗斯柴尔德家族正好就拿来做我们报恩者联盟的神盾局， 嘿嘿嘿，是不是？没错没错， 特别有感， 特别有感了，真的。 那我觉得我们既然都到这了，我们可以来跟大家来讨论一下这个报恩者联盟到底会干些什么事。 没错没错没错，来来来， 我们先假设这个罗斯柴尔德家族拥有非常多的钱， 好， 他们决定要找一群恶棍，嘿，来好好的报复社会， 没错， 因为大家都讨厌他们，嘿。就是说我做可口可乐给你们喝，你们为什么要这么讨厌我们？散播一些阴谋论，说我控制钱， 是是是， 我不控制钱，你有钱吗？有没有这样子想？ 对，这样子想的话， 我就开始要约聘一些 应征一下， 应征。那第一个来应征就是格里菲斯。 好， 哇，格里菲斯长得面目清秀， 哎，帅哥一个，哎， 哦，他甚至可以成为。我们的黑寡妇，毕竟现在那个你看要踩在政治正确上嘛，性别标签不重要， 对对对， 男生也可以当黑寡妇， 男生也可以漂漂亮亮的，对啊， 是不是？ 对啊， 啊，格里菲斯头白发染成红发， 哈， 哎，有八成像啊， 有八成像啊， 他又是靠武斗的技术， 没错没错，剑技那些， 他没什么特别超能力嘛， 嘿，哦，没有，他可以变成那个， 他可以变鬼嘛， 对，他变， 但我漫画看到现在他没变鬼， 对对对，他一直都是用那个长发飘逸的姿态出现在大家面前， 是是是，哇，那哇，这样一讲起来，他除了人气低之外，嘿，他好像没其他缺点， 是是是， 他是不是还不错？ 还不错还不错，哎，他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国家。 啊， 对， 他也有野心， 他也有野心。 那格里菲斯如果放在我们的现实社会，他可以做出什么事情？哇，好，我们从他一开始就在现实社会，他可能成立了一个佣兵团， 好 像 ISIS， 嘿嘿嘿，然后目标是要有自己的国家， 对对对，他不一定是伊斯兰教，但他也是有个像是被 组织性 恐怖组织，然后到处去 占领，对， 占领土地，然后被别人雇佣，他们可能被。 被尼克森总统雇佣， 也有可能，对对 对, 对, 对, 对， 那时间点可能差不多。 打毒品战争， 尼克森总统雇佣了我们现实的鹰之团，那鹰之团的杀人杀到最后，格里菲斯突然某一天鹰之团全部消失了，哇，那恐怖组织不见了， 对对对对对， 哇，格里菲斯变成了一个大魔王，然后每天大家做噩梦的时候都会看到他，哦，这很坏， 这很坏，这 很坏，这很坏。那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他还是想要自己的国家嘛？那他是不是不会加入我们？ 那怎么讲？有自己的国家不限制啊，对不对？因为， 他喜欢同伴，对不对？ 对对对，毕竟罗斯才，对啊，他到最后他还是找了一票同伴跟着他一起啊。 然后说自己也是鹰之团， 对对对，说自己是新生的， 非常不爽啊。 对对对对对， 你们才不是， 你们才不是，对。毕竟罗斯才的控制的是金钱，不是国家啊。 那这样子好了，我觉得格里菲斯很适合成为报恩者联盟的美国队长。 哎，真的， 是不是？ 对对对， 是有点像这样的角色， 是像是美国队长。 哇，那刚刚我还说他没有人气，没有人气就要做起来， 对对对对， 有没有？格里菲斯办个 IG， 把他经营起来， 对不对？当网红，流量烧起来， 对啊，制造流量就可以了， 一定可以的。 对啊， 他已经办到长那么漂亮， 没错。 哇，就是黑寡妇都不用当了，直接当美国队长。 没错没错。 哇，格里菲斯 check check。 哦，再来，我们妮娜的爸爸修塔克， 哎，修塔克， 修塔克来面试，我把老婆做成合成兽， 把小孩跟狗坐在一块， 我爱我的家人，还讲这种话，我爱我的家人，把他们变成我的作品，我这个是 哦，这是一个 new level 哎，哦， 这是汉尼拔等级的呢，汉尼拔等级的。哇，聪明嘛，他 聪明，聪明又聪明。这罗斯柴尔德本身会不会怕他？ 哦，会， 这可能连大组织都会怕他的东西。 可是你想想看，妮娜爸爸的聪明原本是被限制在那个钢之炼金术士 对那个体系 下，他有规则的，对不对？他放到现实社会，然后又加入一个这么大的组织，那他不是没有限制啊？ 哇，武汉病毒实验室的科学家 哦，对啊，他如果真的没有限制，那他会不会做出更可怕的事情？ 哎呀！ 除了会说话和承受，他会可以做 什么？基因改造的婴儿？ 哦，对对对，哦，把基因放到猪里面，嘿嘿嘿嘿，有没有？现在中国 人猪合体这样子， 哇，嗯，那很了不起呢。 对啊，对啊， 那可以，武汉肺炎，他就有可能是成为那个 对啊， 创造他 之一啊，对啊， 对啊，那这很坏， 对啊， 哇， 他就是我们的科学头脑，啊， 他把自己。我觉得他极限应该就是把自己跟怪物合在一起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明白吗？做完老婆，做完女儿，没人可以做了，没有家人了， 没家人， 我还爱谁？我爱我自己， 我爱我自己，我把自己变成怪物。 他就是我们的浩克， 没错， 班纳博士， 班纳布 修塔克博士， 没错， 哇哇，这听起来很有一回事， 这听起来很有一回事， 修塔克博士，哇，在 Every Common， 嗯。 啊，不过说回来，哦，他就是个孩子， 对，他就是还是个孩子， 他还是个孩子， 没错， 他做了各种坏事， 哎， 再怎么邪恶都还是个小孩， 没错， 要小孩加入一个这样子危险的组织，是不是有点坏过头 了？有点坏过头， 坏过头了，嗯， 他顶多可以成为那种什么格鲁特那样子的角色是吗？ 啊， 来耍 是是是 耍宝的， 耍宝，耍宝。他就不够坏了， 哎呀哎呀， 这样讲起来，他在现实社会顶多就是欺负他的同学，杀他的同学，最后被关，他顶多像郑杰那样子， 对对对， 这样子不成气候， 不成气候啊，对啊， 他拥有很多钱，他可能会被自己的私欲给蒙蔽， 对对，他是那样子的典型， 他可能会买可能两台 PS5， 自己跟自己连线， 自己跟自己连线， 办两个账号， 对对对， 买两个会员， 哎，故意去 through the game 这样子。 最多就当这样网络小白， 对，网络小白。 那我觉得我觉得他可能没有这个资格， 对对对，他可能可以被去掉。 哎，算了，哎 ，Eric Carmen， 毕竟还是个孩子， 不够坏， 不够坏。 You are not bad enough。 耶， 哇，再讲到 Rick 啊 ，Rick Sanchez， 我就不用讲 ，Rick 能力应该是最强的， 对，他是综合能力最强的那一个。 他还有那个传送枪， 只有他有，对对对， 其他人都想要，但他就是会想办法。 对啊， 但 Rick 不是一个会加入组织的人， 是他是一个独行侠。 以他的人物设定，我们给他再多的钱都没有用， 没用的。 罗斯柴尔德家族还会被他杀掉， 没错。 哦，这就很危险。 对他大于这个罗斯柴尔德家族，如果有 Rick 真的存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应该要先搞死他才对 啊。对他应该是报恩者联盟。第一个要报恩的人啊， 对对对，他是第一个要被报恩的那一个。 他虽然很坏，而且如果他真的在现实社会，我相信啊，不会有人意识到他的存在。 对对 对, 对，他可以隐藏的非常好， 没错嘛。他很像那种独行侠， 嘿， 斯卡这种角色， 嘿嘿嘿，没错没错， 要坏不坏。 嗯， 我觉得他不会加入我们。 哇， 这由不得我们决定嘛。 原本还想象他可以成为钢铁人那样子的担当。 对啊，我们的东尼史塔克，但是没办法， 没办法，他不会配合的。 哎，可是东尼史塔克是不是也是一个不喜欢配合的人？ 哦，他其实享受个人光环大于团队合作。 对啊，他其实很像。 嘿嘿嘿，某一个层面上其实也像的。 但他有可能成为像东尼史塔克人吗？ 嗯。 哦，罗斯柴尔德家族绑架 Morty 啊。像这样子的东西，他就愿意配合了。 是是是， 对对对对。 那我觉得我们他不是一个单纯的 Rick， 他是一个失去 Morty 的 Rick。 对 ，Rick and Morty 不见了 啊，没有没有 没有了， 变成 Rick and bad guys， 这样他就有可能加入， 这样他就有可能加入了。 我先绑架 Morty， 嘿，要先绑架起来。 但要谁来绑架他？ 没错， 这不好说了， 这不好说。 绑架他的人非常重要。我看这是名单里面有这个能力跟 Rick 对抗，哇，我不知道，没办法想象。 对啊 ，Rick 开出一个太高的， 他在你身上开一个传送枪， 太高标了。他真的太 OP 了啦，他真的太 OP 了。 啊，我们要让 Morty 加入我们就好了，不要绑架他 啊， 对不对？ 说服他加入就好了， 对嘛 ？Morty 这太有控制了。 对对对对对。 那这样，我把阿皮亚找回来 啊，他把 Eric 当 Morty 的 好朋友，对 对不对？ 哎， 然后他们 就玩他们的，但是实际上他的命掌握在我们的手上 啊，像 Raccoon 跟那个火箭浣熊跟格鲁特那样玩他们的， 这可能性究竟怎么存在？我觉得很不好说， 很不好说的。 Eric 还是太强了， 对啊， 他就会杀了 Eric Carmen， 再把 Morty 带走。 哎，那就是他会做的事。 那算了，我觉得我们不要冒这个风险。 对对对对对，不要让团队分崩离析。 这样，那佛地魔 哈， 他如果在现实社会， 嗯， 他会做什么坏事？他其实就是要搞死哈利波特嘛。 对啊，他的对象一直都很明确啊。 他就只是要搞死哈利波特。 对啊。 他还能做什么？ 一个人控制所有的魔法。 哦， 是不是像这样？ 老实说，我也觉得哈利波特也一直找他麻烦 啊。对对对对对， 他去杀他杀人嘛，他不加入他的人，他就杀、哎、他，有点像类似一个暴君 啊。是是是是，然后对待手下也都特别的刻薄，这样子。 对对对，那他、嗯、他拥有魔法， 嗯， 他最强的，像奇异博士其实也没有要跟人家分享他的法力。 对对对对对， 他其实也是一个在外面的角色， 对，而且是旁观者的角色， 总是在旁观，然后遇到问题， 跟他有关系的就跳出来， 跟他有关系之后才跳出来。 对， 哦，假设复仇者联盟的对象的坏人是要来毁灭地球， 啊哈， 对不对？那报恩者联盟的目标会是什么？如果是毁灭地球，不是很逊吗？ 对啊， 他应该。以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个性，应该是掌握所有的资源， 对对对对对， 保障自己的地位。 嗯 啊，我觉得在一个金钱世界里面呢、 啊， 佛地魔这种、啊、好像没什么用处 哦。跟大家讲一个东西，我刚想到了，我以前听过的，就好像有一个报道还是一个影片里面有讲到，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现存的那一个，就是家族里的那个长辈。有说过一句话，他是老妈妈，对老奶奶讲过一句话是：如果我的儿子不希望这个世界有战争，这个世界就不会有战争。 哦，这么嚣张？ 对对对对，是非常非常硬的。对，嗯、就是这当然也是阴谋论底下的那种，就是你知道以讹传讹的言论啊。但是假使他们就是真的是我们在我们这个假设上真的有这么有权力的话， 哦嗯、那我想到了， 嘿， 他说。 我的儿子希望世界有魔法，那世界就有魔法。伏地魔就来教大家用魔法，然后你知道人类嘛，用魔法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把世界搞得乱七八糟。 哎，对对对， 这样是不是够坏？ 这样够坏，这样够坏。 伏地魔加入了， 没错，伏地魔 check。 哇，再来，国土人 啊。哦 哇哇！国土人， 美国队长已经有人当了，国土人要怎么办呢、啊？ 国土人哦，哇！国土人就当黑寡妇啊！ 国土人有绝对的力量、绝对的速度，还有什么、超级雷射眼，跟超人一样，还有超人所有的设定。 对啊，他其实是超人的黑化版、啊， 对，黑化版的超人，对。 那这就是一个。Cross episode 了， 没错。 我们暴恩者联盟，你知道要坏坏到就是跟你讲 ，OP 要 OP 的， 坏就是坏到就是没有在跟你分漫画， 没错， 没有跟你分厂牌， 没有跟你分厂牌， 没有 DC 漫威凑在一起一起坏， 一起坏一起坏，他就是我们的黑超人， 我们的超人， 对，我们的超人。 哇，极度扭曲啊！这个联盟大家看到会觉得莫名其妙。 对对对，那很痛苦。这就是、 超人跟美国队长在同一个故事里面，怎么可以？ 对对对，这就是报恩者联盟的目的。 啊，我们要相信谁？相信罗斯柴尔德家族，相信钱。 对，相信钱。 哇，国土人也是一个视钱如命的人吧。 哎，是啊， 对不对？ 对啊。 很坏呢。 对啊。 那他在现实社会可以做什么坏事？我觉得。 他可以当那个偶像啊！他可以当整个团队的，你知道对外行销跟宣传的那个偶像。 你知道哦，坏人啊，真正坏的人会做一个假的坏人。 对对对， 那真正，哦，这很扭曲呢。那这很扭曲，这个概念绕了好几圈哦。国土人可以当假的好人， 对。 来跟报恩者联盟对抗， 哎，没错， 对，然后每次都让报恩者联盟赢， 哎， 然后国土人就可以得到大把的钞票， 哎， 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情， 没错， 每次都出来演戏， 嘿嘿嘿， 这个角色究竟有没有办法，有能耐做到这样子？ 哦，要他打假球的意思， 对对对 对 对， 他愿不愿意打假球了呢？ 不好说，对他认识还不够深。 对对对，第二季我们等第二季 要出了， 要出了 啊！坏，但他可以出一些小任务， 嘿，肃清一己也是可以他做，也是可以他去做的事情。 对我发现哈，坏人的特性其实都蛮像的 啊哈， 坏人的个性是不是也都蛮像的 啊哈？会不会？对啊， 对，那大家要做一个好好做一个组合，是不是有点难？ 对啊。 哇，这报恩者联盟地位开始动摇了。 没错， 究竟能不能报恩？ 究竟能不能成功呢？ 对啊，国土人，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坏人。 是是是， 但他其实是想要扮好人，的坏人、他不认为自己坏。 对对对，他想要你知道有那个光环在自己的身上， 觉得好像有点不太适合。 真的哈， 但他很强、但我们还是需要这种超级的存在。 是是是， 好，我觉得国土人啊 OK 了， 还是 check 下去。 对，现在最后我们的小光秃组合， 哇，我们的小光秃组合非常困难啊，他们要在这边扮演什么样子的地位？傀儡领袖 是、我觉得一个邪恶组织最需要就是这种 傀儡领袖， 亲近民众的傀儡领袖。 对啊， 他们做的事情 也蛮像是， 我这样讲，我们这样讲算不算叛国？ 哦， 蒋中正，你们在讲到蒋经国啊，蒋中正吗？ 蒋中正 讲到坏话算不算叛国？ 哎呀，在这种民主自由的国家不算 啊。啊，对，对啊对啊对啊、 我们活在对岸的话，可能就要危险了。 不能啊，不能，我们这样被消失。对、要出现新 自我审查一下， 出现新的那个咖啡茶神经病，然后都在讲那个， 对， 都在讲民族主义，然后是社会主义的东西。 对， 不错，我觉得他们可以跟国土人做一个配合。 对对对，有这三方做一个配合的话，那算是一个新的美国的诞生 了、控制了不少人民。 嘿嘿嘿， 哇 ，check。 这样我们这个组织的 形象非常的 非常鲜明啦， 非常的鲜明啊。那假设啊，我觉得最后我们想一件这个报恩者联盟第一集电影到底要拍什 么，要怎么拍， 他们要做什么样的坏事，他们的敌人是谁，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敌人，需要一个好、哦、对不对，需要一个好人， 干，听起来天下无敌啊， 听起来太强了、哦、 听起来太强了， 听起来太强了，好人感觉都被鸭子打， 没错， 傻眼， 头好痛啊，太坏了，太坏了， 没有好人，世界上没有好 人。我觉得这东西很像一个状态是这样，就是第一集要拍什么，我爱美国啊， 我觉得啦，就是第一集的目标是把可口可乐 Zero 跟 雪碧 纤维加给变成国民饮料 啊，砸出来代言，没有出来代言， 廣告， 对，广告，然后敌对公司铲除， 哦，是，没有七喜， 对对对对，控制原料， 没有百事， 极致托拉斯， 所有的汽水钱都我们在赚， 没错， 又很健康，大家都要喝， 也、yeah, 喝了就像国土人一样强壮。 太可悲了，太可悲了，不能干一些正经话是吗？我觉得，没有那些正义使者存在，那坏人其实是 没什么事情做， 没无用。就像我们现在， 就像我们现在一样， 现在的社会啊，其实没有，我们生命中没有什么正义的使者了。 对啊， 唐凤，没有什么正义的使者。 对啊， 那这样坏人就是等于是坏人就是好人的意思， 嘿，坏人就变好人了。 第一集的报恩者联盟就是一个纪录片 啊哈， 什么什么记录一下美国人的生活 啊， 看一下大家怎么为了什么事而吵架，讲一下现在的种族议题，讲一下现在的饥荒议题， 没错， 是一部科学自然纪录片，告诉大家现在有饥荒，什么海洋有垃圾， 没错， 只要在最后加上都是因为我，哈哈。 够坏， 这样 够坏。 我觉得这电影也只能这样拍了啦， 只能这样拍了， 想不到了，太强了，没有对手。 对啊，这样列出来好像没有对手一样了。 突然出现一个好人，然后说我要改变，然后马上被干掉。 没错，马上被雷射眼融掉脑袋。 对啊，我现在走出去大街上说，我不相信金钱价值，没有一个人相信我。 对啊， 对不对？ 没错， 是不是？那我觉得。这些人哦，已经存在了， 已经存在了， 已经存在了。我们现在把他们曝光， 哈， 我现在把他曝光，大家赶快去找出他们， 哎， 然后被他们杀掉。 没错， 因为我们他妈什么都做不了。 没错， 哇，太悲伤了。 对啊， 太悲伤了。 当恶人联盟的时候，就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果然的， 果然， 报恩就要报起来。 没错， 什么？不要像那种自杀突击队一样 啊。 假装自己是坏人， 对对对， 正义之士， 没错， 太虚伪了， 太虚伪了，这样太虚伪。 好了，我觉得今天差不多，我们就到这， 就到这，咖啡茶神经病， 我们下次见， 拜拜。